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我又继续有我 Johnny 啊， 继续有我 Tony 啦， 大肥， 好，咁都系继续我哋三个啊，咁、啊，头先讲完啲时事，咁我哋系咪会试下讲第啲嘢？咁 讲下啲经济嘢啦， 系， 咁啊经济嘢咧，嗱喺你讲你嗰个内容之前咧，咁我哋要有两单嘢咧，就攞出嚟讨论下嘅，咁啊第一单咧就系讲翻上面农行啊，有两个咧叫杰出华人咧吓。啊傑出嘅中共嘅子民就虧空咗公款，咁我再細心睇個內容咧，原來咧就唔係一般虧空公款咁簡單，佢咧就揾咗一沓報紙，就換撚咗裡面嗰啲票據，39亿， 係 攞沓報紙好撚要 換票據，即係鈔票定係啲咩？ 票據即係嗰啲類似本票、銀行本票大額嗰啲咧，一沓即係一沓咁樣就幾廿億噶啦嘛。咁我成沓咧，佢用報紙摺咗落去，就攞沓真嘅。 但係咪真係對得到出翻嚟咧？ 係啊， 其實因為銀行本票係可以 cancel 嘅，你知唔知㗎？ 係啊， 根本就係 cancel 到。你冇諗住攞住張本票，拎住去養下好過癮喎。 佢係攞咗錢，人哋先知嘛。 咁啊得啦，咁啊過海啦。 係啊， 因為你攞住張票，你唔去 ban 咧。可以 cancel 嘅，其實 係。咁呢單嘢咧，即係你哋點睇咧？因為都唔係第一次發生噶啦，不過今次個銀碼特別大。 我發表下先。嗱，我覺得呢單偷天換日係好犀利啊。 係， 即係佢係一個狸貓換太子。 係啦， 攞沓報紙啊。 報紙 係 啊，好嘢啊！依啲真係傑出華人啊，唔係講笑啊。 我覺得冇鬼唔死得人，可能有啲佢哋大陸嘅領導係有份嘅。 係， 如果唔係冇咁容易嘅。佢銀行嘅體系。雖然大陸是沒有監管，但是呢應該就是有領導默許了有這兩個人去拿，然後換了拿錢，大家分了錢，但後來孭鍋就是這兩個而已。 都不出奇。 對， 這個都有可能。即是買通 了首位就不會孭你的條數了。不過佢係代緊你㗎啲手續費，即 係 俾人買通咗。咁呢個梗嘅，我都相信係。 係都係咁。 如果唔係冇咁容易嘅，係正 30几亿喎，大佬。 即使一個普通人，佢都唔夠膽攞。攞咗之後，即使佢夠膽，佢對翻啲錢，佢都會有問題。只有上高嗰個額頭同你去做呢樣嘢，你先至有機會。一個職員攞住張咁大嘅本票去對。人哋都會諗下你張本票，你嚟對嗰個係咩人？ 嗯， 係 啱。 因為大陸嘅嘢嘅領導只係需要揾張白紙簽個字，就有人相信噶啦。個領導去簽呢個字， 上面真係拍心口噶嘛靠！ 哇，兩個原來一個32岁嘅啫喎，一個係高層領導嘅親戚嚟嘅，一個另外入職不久添，咁一定係替死鬼嚟嘅兩個。 似咯， 偷咧就係啲高層偷。 30几岁邊有咁神勇啊？坦白講。 因為你啲票據咧， 你偷39亿，你都唔知道分唔分到3亿。 唔係啊，佢哋其實好簡單啫。 人頭嚟嘅啫喎，呢兩。 佢預咗呢兩個人頭，但係大陸好簡單啫。佢判你幾多年冇問題，你使到錢，你呢度入獄，佢唔會喺減刑方面同你計。總唔知你坐咗監，然後就喺監獄處洗錢，好快出翻嚟。係 啊。 幾年。係。咁只要嗰個應承咗你俾嗰條數，肯認數。就 OK 嘅， 佢上面監倉都係噶嘛，你喺上面坐監，你有錢嘅話咧，好似喺四季酒店住咁上下噶嘛。 嗱，我好簡單，我有個老友早幾年就拉咗做上課，入到去，跟住就俾人打到只腳咧，趌下趌下。但係有錢到入錢落户口，要食乜嘢喺監房裏面自由放風飲啤酒，食咩牌子煙，要食咩餸，全部有。 你老友當時衰咩罪？ 走私啊！ 走私 判咗，跟住佢哋嘅監管好不足嘅，即係衍生翻咧，就係佢坐監嗰陣時，只不過話坐咗大概1/3嘅年期，就同你傾數，你俾嗰幾多錢就放你出嚟，就跟住咧就攞幾多錢保釋金。跟住咧，就另外咧就罰你錢嗰啲咧，就到而家已經事隔10年啦。佢判咗你都冇人追究，咁啊變咗已經落翻嚟香港，咁一樣過關，定期個月翻大陸去玩。咁佢本身咧嗰陣時應承咗罰錢啊，嗰10几万咧，斗領到而家都冇罰過，亦都唔使嚟，因為佢罰就歸罰，但係冇人會去追。 係，即係其實收曬安家費啦，等於都係。 條數夠冚。 即係上面你只要俾足錢咧、啊，上面坐監都唔係難過嘅，可能好過佢個香港添。因為咧坐三分一刑期就可以賣俾錢假釋咯，啊，幫你好多作好多名目咯。咁香港要三分二噶嘛？ 如果你人面夠，有個領導睇你，根本上你一入去，第二日已經保外就已出咗嚟噶啦。江門市長早五年前判咗佢係死緩嘅，佢貪污。跟住入咗去，第二日已經出翻嚟，做喺江門一樣洗緊錢，行行企企。 嗯， 你可以上網睇翻呢件事。 呢、這個就係國內嘅特別嘅地方啦，所以其實都造成國內啲人就中意挺而走險啊。國內好明顯呢方面啲人，我覺得係勇武過香港人好多嘅。 唔係啊，之前咧， 佢個罰則係罰唔到啲人，其實我覺得。 唔係，你俾錢可以搞得掂，即係咧，其實只要你唔通天，唔係判死刑嘅話咧，咩事都可以用錢解決。 即係經濟犯罪啊嘛！呢啲嚟去都 係，即係好似嗱，好似嗰個 死得嘛 嗱，張子強嗰啲咧就一定要一通曬天，咁啊江澤民下命令一定要槍斃，只要唔去到依個級數咧，下低基本上任何嘢都可以用錢搞掂。當時我都講啦，係有個人喺入邊坐監，坐緊監嘅時候可以去澳門賭百家樂嘅， 嗯，跟住翻去啊嘛， 可以翻出嚟， 可以住宿舍咁， 可以翻出嚟噶。即係你要有人去巡視嘅時候，佢先翻嚟去坐監嘅啫。 嗯， 所以呢單嘢肯定係幫人做嘅。而尤其一個新入職嘅社員，佢連你裏面嘅系統佢都未搞得清楚，邊有可能去換咗你啊？咁大膽啊！ 係啊，佢嗰啲票據咧，即係類似嗰啲銀行本票咁樣咯。咁一大沓咁樣，你即係老細有乜理由會唔見？同埋咧，你點去兑現咧？一定係有其他部門配合咯。 嗯， 同埋啲攝像頭咁犀利，監管得咁犀利，邊度都有攝像頭，你去做啲乜嘢，一定睇到你。 係啊，即係上面係乜嘢都有噶嘛 ，CCTV 度度都係噶嘛，冇可能俾佢去偷龍轉鳳嘅。所以一定咧就裡面龍女雞就揾就自敗啦，就揾咗兩個僆仔出嚟孭咗佢咯。 係 啊，咁呢兩個 專業替身， 呢兩個都係替身嚟嘅啫，係嘛？咁另外 單差唔多咯， 呢單差唔多啦，即係上面嗰個叫做咩啊？坐監咧係好幸福嘅。 上面啲經濟犯罪嘅規模都遠遠超越香港啊！果然係強國。 哦，係啊，喐下幾廿億嘅。 比香港 唔係佢做老千嘅，個個都話有個項目閒攬地幾十億噶、嗯。我而家講緊六年前，我喺大陸識一個老千啊，佢咧就成日咧就喺各地省市咧就話咧政府有咩項目，跟住揸住個項目咧。就咧就喺香港咧，就揾咗我朋友，就香港開咗間公司，就係投資公司。然後喺大陸咧就俾咗十零萬，就開咗間公司，同香港係同名嘅。就話呢間公司係同香港係同一間公司，喺上高招搖撞騙，曾經喺益陽市，我講緊嗰個叫曾蔭權時代，湖南發展基建，曾蔭權上去剪彩。嗰陣時一條起一條高速公路，一條橋係3.5億，而我呢個所謂老千就係投到呢條橋，佢就喺施工隊，大陸嘅建築公司叫施工隊，就俾按金佢揸住呢筆按金就已經買通咗當地嘅官員，卒之冇做成啊，佢係唔需要做成，但係佢就滾咗呢一大筆錢。當時我同我一個朋友亦都有上去喺曾蔭權隔離。剪彩話呢條橋正式簽合約， 嗯、 所以大陸係唔需要嘅。而家佢一樣， 曾蔭權咪變咗演員咁樣。 係啊，咁我 endorse 呢個人啦。 係啊，益陽喺益陽市嗱，而家你可以上去查翻嘅。 我想問3億多工程可以收到幾多錢啊？咁佢嗰筆， 佢哋唔係要呃到呢3億多，而係佢呃到有傻仔相信佢有3億多工程，然後俾錢佢。俾錢佢使，俾錢佢錢揾錢，到最後尾話，哦，資金不到位，單嘢禍咗，但係變成咗，只不過我欠你嘅啫、 嗯。 當時益陽市發咗通緝令，我呢個所謂老千，佢坐緊火車嘅時候咧，因為實名制賣火車票，拉咗去到卒佢冇錢，卒之喺上高。運咗佢14日放咗，而家佢就喺西安撈緊，而家唔係3.5億啦，係下下50億歐羅啊！喺香港落嚟香港去深圳，揾我哋一個朋友 借錢，然後就用1400元就買咗張匯豐50亿欧罗嘅偽造嘅本票，跟住揸住呢張本票就去咗西安，已經到而家已經超過2年啦，到而家仲食緊呢條水，係50亿欧罗。 爐火純青喎，即係技術已經去到嚇。 今年嗰個老千67岁噶啦， 係幾好啊！即係磨刀磨咁耐。 老千咧就冇年齡嘅界限嘅，係 嘛？三個老婆，廣州有樓，湛江有樓，廣西仲有一個。 哦。 啊，個個仔大女大。 寶刀未老喎嚇，係嘛？咁啊，好正常嘅大陸，因為咧。即係你講老千咧，騙局嘅規模上面一定大過香港，因為人口多嘛。 問題就係咁啦，係 咪上面？ 香港啊，嚟嚟去都係嗰幾味啦，呃得你最金啊，政府啦。 係， 唔係最主要就係咧，而家南方呢邊唔得噶啦，但係佢哋而家都係向緊外邊走。下次有機會講一啲大陸點樣用一啲。佢哋口中嘅平價金屬變成貴價金屬，跟住喺銀行做擔保，擺喺銀行嘅監管倉嗰度，再同銀行借錢。 嗯、 最巔峰，我認識得一個老千可以借到4亿，但係佢嗰批所謂計貴價金屬，實際唔值30万。 嗯， 即係呃鳩人啦， 佢係動鳩銀行。 其實香港係有類似嘅嘢嘅，不過個規模就係冇咁大咯。即係例如，其實香港政府好多啲基金啊，俾你申請啊，呢個又分頂啊，呢個又發展唔知咩科技啊，嗰個又唔知道發展啲咩嘢做項目啊，全部都係攞政府啲分頂去做。咁當然個規模同上面比就爭好遠啦，同你啱啱講啲銀碼。不過呢度有呢度做，嗰度有嗰度做。 唔係咁啊，上面係咁噶啦。喂，咁啊，另外一單咧講下咧，匯豐啊，嗰、那個人民幣定期存款咧就上到4厘1喎。3至6个月咧，3个月同6个月嘅利率咧就系4厘1，一个月就3厘4。咁咧嗰个门槛系20000蚊人民币，咁变咗汇丰呢个动作咧，如果系以国务院啊、人民日报 恶意沽空， 用恶意沽空人民币，你俾到咁高利息，即系你睇淡中国啦，系、嘛？你唔系睇淡中国，点会俾咁高利息锁住人呢啲人民币喺度啊？係嘛？令到人哋換唔到人民幣，你就賺埋啊！即係你睇淡啦，係嘛？咁樣嘢咧，其實都要即係可能中證監出手，就揾阿匯豐咧上去洗下頭嚇。 係 揾匯豐啲董事。 即係嗱，呢件事要 recap 翻到咧之前發生咩事？即係之前就係、是、即係中國嘅官方媒體就係話咧，唔准非法沽空人民幣。係 啦， 如果你沽空非法沽空人民幣咧，惡意沽空咧就會要付出。代價嘅， 付出代價嘅，你會受到懲處。 咁到底其實佢話付出代價係咩意思呢？咁呢件事係咪犯法嘅先？你成日提倡法治噶嘛，國內好中意噶嘛。但如果嗰樣嘢本身唔犯法，你冇理由懲治到人噶嘛，係咪先？ 係啊，唔係你個機制係俾可以俾人沽空噶嘛，係咪？喂，任何嘢都可以沽空嘅咧，尤其是外幣啊、貨幣啊。全世界你唔係買空，你唔係買入就係沽出噶啦。 即正常自由兑換嘅市場上面嘅嘢嘅買賣係可以做噶嘛？ 係啊，咁你既然開得檔俾人哋做期貨買賣，咁唔得俾人沽空， 所以 喺佢唔想你沽空嘅時候沽空。 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好奇怪嘅，即我呢啲實體經濟我唔識，但係問題就係成日搞人民幣離岸中心。又話英國倫敦嗰邊搞人民幣離岸中心，新加坡又搞，香港又搞。 係啊， 咁但係惡意沽空唔俾，咁即係點樣搞呢？ 係啊，轉頭佢咪自己廢自己武功咯，係嘛？呢樣嘢好笑嘅喎、 啊。梁振英成日話我哋有優勢啊，我而家做人民幣離岸中心啊，我哋阿胡蘇貞日日都講，咁但係點樣做得到呢？因為你一做就已經係惡意沽空嘅咯喎。 是啊，你唔沽空得噶，唔惡意得噶。嗱，咁啊，另外一個方法即係調翻轉同你問啦，點為之惡意呢？你點去判斷嗰個人係惡意咧，唔係善意嘅咧？係咪？依樣嘢好難答噶喎。 法律嗱，其實講下法律先啦。法律上有冇惡意去做某一件事呢？其實係有嘅，這個字眼。即係例如去惡意傷人係有呢個 terms 嘅。 係。 咁但係你惡意到底你係？即係你頭先個問題問得好啱，到底係向住邊一個目標去做咧，為之惡意咧？你要 define 咯，你要界定咯。例如你要立法嘅，例如你真係立法做嘅咁得。咁但係你要界定一個對象係邊個？而家好明顯你講緊嘅就係政府咯。其實係 啊，唔係咁人哋即係咩情況之下就唔係惡意，咩情況之下係惡意咁，你要釐定一下噶喎。如果人哋 是純粹為了賺錢， 是不是一路沽空一路寫住我是善意的就沒事就好像被人拉了那幾個書店的人，我是自愿的， 我是自愿 的，又或者呢一路唱一路唱歌唱祖國，一路呢就沽空，是吧，沽空如哎我好愛國的，我沽空了賺了錢啊，我是愛來建設祖國的，那是不是那叫善意的，照計就即是如果理論上可解釋來講啊，哎我的錢啊我來起我來維修毛主席紀念堂的，我來 是啊 咁几 OK 喎，系嘛？为咗啊，为咗帮你中国嘅海军添置多两部卡拉 OK 噶嘛？ 唔系啊，而家佢咁样讲，唔好讲法治先啦。好似香港咁，我沽空，咁转头我又坐西头艇翻去自首，咁又点咧？系咪真系令到香港人 沽空完去，可能过几年佢想负翻责任咧？ 系啦，冇错，良心发现， 啊 啊，坐西头艇，自己翻去用多几样方式， 我都瑞典籍。忽然間想翻去對呢個沽空嘅呢件事，真係好抱歉。 係 十幾年之前， 我覺得十年前我沽空咗100蚊人民幣，我覺得好抱歉啊。 所以其實大陸嘅嘢係好難理解，即係冇辦法。 唔係佢講出嚟咧，佢自己唔面紅嘅，你明唔明啊？佢講啲嘢， 呢啲不嬲都係噶啦，你啲《環球時報》成日講噶啦。 係啊，喂，佢講嘅嘢咧係完全唔面紅，面不紅氣不喘。 唔係啊，今日你睇到我哋廣東省省長李波問題，佢已經係。一啲都冇面紅噶，口窒窒咪答咗你，要理解點樣，咪一路係咁講咯。同梁振英係原出一轍嘅， 係 啊，係嘛？最緊要不停咁，我有諮詢上高噶，不過咧就時間比較長啲，有陣時候短啲，呢次長啲啦。 唔係，其實都算好噶啦，即係咧，而家啲記者咧咁樣問法咧，我諗短期內都唔會啲記者俾人拉翻上面洗頭噶。是嘛？如果唔係問得咁過癮啊，嗱嚇問我哋領導 惡意問問題 嚇， 惡意問呢唔惡意問問題咯， 咪係咯，別有用心咯， 係啊， 專門問啲別有用心嘅問題咯， 都未勢力介入 嚇，咩問題你唔問啊？問啲咁嘅問題係嘛？令到領導人咁尷尬，你有啲咩居心啊？嚇係嘛？ 即係 從佢居心開始問起啊，係咪啊？ 所以大陸佢哋講嗰啲嘢其實係冇邏輯嘅。冇邏輯性啊！ 唔係你會覺得好好笑咯，就係啲人問點為之惡意咯？喂，我係善意嘅大佬，係嘛？你點樣界定我個惡意啊？係咪先？喂，咁啊呢單嘢大家笑完啦。喂，阿 Johnny， 你一定要講你上個禮拜咧去參加嗰個會啊！嗰個係咩會嚟咧？ 嗱，因為即係做呢個節目，咁我哋講下啲經濟啊、創業啊、做生意啦。咁我 聽 日嗰日咧，我上個禮拜咧就參加咗個講座。 禮拜幾啊？ 就是星期四嚟嘅，就是呢個香港創業青年之咩會，其實我唔記得咗個名啦，坦白講。 係， 因為其實我係諗住去睇下我偶像。 係。 因為咧嗰日你有咩有個 talk 咧，就係有759阿信屋個老闆啦，有呢個 TNG 電子錢包嗰個創辦人啦， 即係同阿佢759夾粉做嗰個啦，係嘛？ 是啊是啊是啊，咁啊有 Uber 个香港区营运总经理，我唔记得咗系咪个 title 嚟咁，因为其实我系最主要都系想听下759个老板讲嘅，咁所以就去咗呢个会嗰度，咁就分享一下讲一啲关于创业嗰啲嘢嘅，咁咧其实我都有啲出奇喎。即係我出奇嘅地方係咧，兩個老闆咧講啲嘢咧都唔係好似去嗰啲成功人士分享會啊，即係我講我點樣啊，又揾到幾多錢啊，我盤生意越做越大啊，我又點樣有眼光啊，我識睇邊啲嘢啊，跟住又點樣揾到錢啊，跟住你又見到我幾開心，完全唔係講呢啲，佢哋完全係分享我哋痛苦嘅經驗。 唔係實業家一般都係咁嘅，尤其是揼石仔，以前啲廠佬啊，做企做嗰啲即係從頭。一蚊一蚊賺嗰啲人咯， 佢哋一路講都係講哇，你即係佢最主要成日同佢講，唉，創業好艱難㗎，你哋如果冇心唔好做啦。 係啊， 另外一個比較出奇啲嘅就係 TNG 之前就即係鬧到滿城風雨啦，因為有個即係download 咗個 app 就拎佢增值就可以送100蚊啊嘛，咁結果咧就係成個 app 係癱瘓嘅， 係太多人登記， 因為真係太多人去做，咁啊搞到跟住後來就爆出嚟又話呢個企業咧係 紅色資本， 紅色資本，跟住又會買你啲資料又乜嘅咁樣樣嘅， 係信過嘅奸嘅， 即係成個PR 咧就變咗負面咁， 係 咁即係。 再初初我哋睇報紙咁，梗係會即係會唔多唔少受影響。 我哋唔知以為佢係奸。 但咁當然我而家都唔係話個老細一定唔係奸，我冇咁大膽講。但我聽完個講座咧，我起碼會信呢一個老細係一個真係做實業嘅， 係 唔係背後有阿爺撐，跟住有人無端端。即係某啲報紙忽然間被人買咗，背後又唔知塞幾多錢俾佢，跟住嚟收購某啲嘢，跟住為咗攞你資料，起碼佢俾我感覺唔係呢一種。 係， 首先佢係唔係中國人，佢係馬來西亞人。 哦， 咁佢馬來西亞華人啦，咁佢喺香港做生意，佢亦都係有講到佢其實佢做生意係去到2010年度咧，係曾經破過產嘅，俾人告唔知有啲糾紛， 咁啲好叻， 打官司好大風險嘅。喺香港做生意如果打官司係通常會死人嘅，即係如果一個唔覺意，我因為揾集要詳細，即係用呢個話題探討一下。咁又講到佢幾乎破產，跟住後來咧爭人2000萬，咁佢咧就係特登做債務重組。好辛苦還曬呢條數，就去 end 嬲咗嗰個 bankruptcy order， 即係令到嗰個 破產令 清翻，咁咧就去咁就叫做冇事過破產啦，叫做咁佢就係咁啊，2010年彈翻起，咁就做到今年 好本事喎、啊，呢、這個人 年係啦， 非常本事喎、 啊。咁即係假若佢講啲全部真啦，咁我冇辦法逐樣嘢，我冇理由叫佢宣誓話俾我知係咪啊嘛。咁當佢講啲全部都係堅嘅，咁其實呢個都真係一個 奇人嚟， 真真正正嘅實業家嚟嘅喎。 而且又係奇人嚟咯，因為好多時香港爭人錢咧，一鳩就唔還嘅啦，點還啊？而 係啊，如果你問我邪道啲破佢咯，咪點啊，大佬？ 喂，破產都唔掂， 都唔係好邪道。 好多基本上而家以前啲香港人。一講破產，好似好怕咁。哎呀，點點點！而家大好多僆仔，大學讀緊大學已經破產啦。有啲特登去同銀行借大咗條數嚟破產啦。破產一樣係咁樣，冇問題。 係， 所以好難講。 你有 record 咧，你買唔第日買唔到樓噶啦。 嗱，咁我覺得同埋有啲嘢都幾好分享，就係兩個老闆講啲嘢咧，佢都講解到，即係我哋其實做或者做一件事啦，你要掌握自己個優勢喺邊。係，即係例如7-5-9買啲嘢係好平嘅，佢攞翻嚟個價，佢其實係好薄利就賣好多。 係， 咁其實佢咁佢亦都即係佢個 delivery 做得好好啦，可能係200間鋪，但係可能係十幾架車搞得掂嘅，送得曬嘅，啲人仲可以準時放工嘅，送揸車嗰、那個。 係， 其實老闆話俾我知呢、這個 係好叻。 咁呢樣嘢佢做得好好嘅時候，佢掌握中間嗰個物流，同埋佢點樣去 cut 到中間嗰個 cost， 令到中間啲嘢 efficiency 啲咧。呢啲優勢咧係一定係其他人係做唔到嘅。其實你其實賺緊嗰啲嘢就係你中間嗰個優勢。咁 TMG 嗰個老闆講嗰啲都係類似係咁樣嘢嘅。首先佢話佢啊揼 apps， 其實佢衰啲嚟講，其實佢間嘢就係做揼 apps 咁樣啦。即係都係寫下 program 啊。咁但係佢就講咗一樣嘢嘅，佢就專係唔揀嗰啲。無無謂謂嗰啲 apps 佢就唔做嘅，即係可能10,000+，你依間公司又做個 apps 係無無聊聊嘅，佢專唔做嗰啲嘅，佢淨係揀啲最複雜嗰種 apps 嚟做嘅，就係專做電子交易嗰啲 apps 先做嘅。咁佢就係做得多呢啲電子交易嘅媒介，佢有兩個理論啦，一就係你做得嗰啲無無謂謂嘅 apps， 你賺得幾多錢啦？呢啲揼石嚟嘅。而你做呢啲商業運作嘅 apps 咧，人哋係捨得肯俾錢俾你做，同埋你越做你越掌握到嗰樣嘢嗰個行內技術。咁佢做下做下咧，就變咗佢就掌握到呢樣嘢咧。 呢啲行內算唔算？ 所以佢就睇中咗香港其實係冇呢啲電子貨幣嘅， 完全冇嘅。 其實我哋好似都有講過。因為其實國內其實已經有噶啦嘛， 即係香港嘅支付系統咧係好薄弱嘅。 香港仲係用緊八達通 同埋信用卡， 係好歐嘅其實。 同埋上網啊，你喺譬如玩遊戲咧，你玩 Candy Crush 咧，你要用信用卡去買噶嘛。你如果冇信用卡嘅人咧，就買唔到噶啦。你一係買張嗰啲咩點數卡啊，或者嗰啲支付卡 咧。而家你無線電視嗰個 GDTV。無線電視你嗰、那個apps， 你而家都要用信用卡先可以睇到佢劇集。 嗯哼， 係啊。其實好落後嘅，你唔可以咧透過譬如有啲佢而家大陸嗰啲咧，直情係用 QR code 喺你銀行直接扣錢噶嘛。 係啊，所以其實 做唔到 嘢。嗱咁你可以話咁呢樣嘢唔係一樣好新嘢啊，但係你又係肯做嗰、那個，肯做嗰個先係第一啊嘛。咁人哋咪就係肯做咗呢樣。 因為大陸好方便噶嘛，我哋有個上面嘅朋友阿 Bert 咧落到嚟，佢都話啦，用 QR code 可以俾錢噶啦、 啊， 買乜嘢買100-10，咁老實講，唔通100-10都碌卡咩？好撚麻鳩飯噶嘛。好似有時你玩遊戲，佢要收你8蚊，咁、 啊、 你唔通8蚊碌卡啊？ 係啊，佢另一個 concept 就係話，你將嗰啲與其賣好多廣告，佢不如將佢話佢個廣告點解要俾100蚊咁多俾翻消費者？佢話與其攞啲錢嚟全部賣廣告，登個 TVB 廣告可能幾廿萬，你不如全部俾翻曬你自己嘅 user， 即係你自己嘅客。 哦，咁等 呢啲嘢，我哋其實做網台咁耐咧，我覺得同我哋比較似嘅。 係， 即係我哋有嘢，我都唔會拎我哋啲錢去賣廣告啦，不如攞嚟送翻俾我啲觀眾。 哦，係係，當然啦，當然啦， 係咪先？ 一樣嘅，一樣嘅，一樣嘅。 即係呢啲有啲啟示啦，即係我唔係話即刻我哋要咁落嚟咁做，但係就係、是、就係、是、佢就係講到嗰樣嘢啦。佢就係你同埋你知你嘅 user， 即係你嘅客仔啦，所謂之間嗰樣嘢，佢可以好好利用嘅。 係係。 即係呢樣嘢佢就做到出嚟，咁我對呢個企業係即係其實係有啲另眼相看啦。 係， 即係同我之前睇新聞嗰種好負面嘅 新聞，佢一報啲最報啲最衰嘅嘢咁 啊，唔報最衰嘅嘢就冇收視 咯。係啊，咁另外一個比較有趣嘅趣聞就係呢個 TNG 嘅老闆同我一樣都係亞信屋個老闆嘅 fans 嚟嘅，原來。 哦， 因為咧佢又講到咧，佢知道人哋。嘅人知道人哋住邊，跟住咧就去派一啲廣告傳單，特登派去嗰度咧，希望同佢咧係做得成生意。咁結果咧就皇天不負有心人，佢最終都係走到埋一齊咧，就一齊做緊而家嗰個生意啦。係，咁所以咧有幾個啟示咧都係，我都覺得我諗嘢比較正面啲啦嚇。 都要主動出擊啦。 即係你其實咧係你鍥而不捨去追咧件事咧係會做到嘅俾你，係點都會做到啲效果出嚟嘅。 你講翻呢個 case 咧，我都可以講一講一個 case 咧。當年咧就講緊幾年前咧，有個香港一個好大嘅證券行嘅老闆咧，就想買一件貨。咁嗰件係一個鋪位嚟嘅，好大嘅。咁佢咧就揾咗我朋友去做。咁我個朋友咧就揾唔到業主，因為佢業主喺大陸嘅，就揾唔到業主。咁咧呢件事咧就俾嗰個經紀咧，即、就、係、是、做買賣促成嘅鋪位經紀咧知道咗咧，就去嗰間證券行度等嗰個老闆。咁、我老闆咧想益我老友嘛，啊、就唔睬佢。 系啊， 咁佢咧話：，誒唔緊要嘅，你只要同老闆講咧，抽五分鐘時間見見我咧、就得噶啦。 嗯， 由朝頭早九點半等到六點鐘，個老闆出嚟，咦，佢仲喺度嘅？ 嗯， 問佢咩事？佢話：喂，老闆，佢話想見你，睇你可唔可以俾五分鐘時間佢、啊？ 嗯， 人心欲做，你坐咗真係坐咗一日咧，佢覺得心軟啊，好啦，五分鐘你講啦。一聽到佢講，哦，哔哩吧啦，點樣點樣講曬一段嘢，就揾咗佢搞啦。即係咧，有時你係咪嗰個毅力，或者你嗰個恆心，其實都好緊要。你專注做嘢，當然可能你遇到事就心腸，屌你傻仔，你咪等咯。我係唔柒俾你做啊。係。咁你可能會遇到嘅，但係有時其實人心欲做係真嘅，好多時你會撞到一啲 case 咧。唉，見你咁樣好啦，俾你做。 即係其實係傳統智慧嚟啫嘛，即係以前。老一輩的人或者都是這樣做，不過現在的後生不會這樣做， 他覺得他很多笨柒嘛。 我舉一個例子講我，我其實就沒有那麼大毅力、我呢在大陸回流，我拿中援的，我沒有事做，那就離開了做泥頭車差不多有二十年了。那泥頭車有個行規，就是我們不請生手的。咁我翻到香港，我冇技能，我試過咧去速遞公司咧就做速遞，拉架車仔四周圍派。我又試過咧做水客帶貨過關，咁我都覺得係最後尾啲揾份工做嘅。揾份工做我都係，我就去咗將軍澳堆填區，就企喺嗰度，就見一架泥頭車，即係接一架泥頭車，就問佢識唔識我啲舊老細，就問佢哋攞電話，然後揾翻嗰度啲人。揾翻啲舊老細，然後我再重新入行做翻泥頭車，其實都係一樣係咁樣。 嗯， 係。 咁啊，即係你有心做一件事咧，你就點都會，你就會好唔介意做一啲蝕底嘅嘢，你都塊面皮會厚翻少少。 係係。 咁你就會做到一啲嘢，人哋做唔到。咁有人睇中咗你嘅毅力咧，就會俾機會你。 有時 你就會做到某啲嘢。 有時即係點講啊？毅力都好緊要咯。你有時面皮都係嘅。個面皮都薄嘅啦，有邊個一出世都要求人嘅， 係咪？ 但係當你冇路行嘅時候，就要求人嘅啦， 係啊， 係嘛？ 咁呢節時間差唔多， 差唔多啦。 第三節再繼續講啊，講到興起。